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随缘济众，讲咗十个项目，前面八条介绍过啦。佢后面仲有两条，第九系敬重尊长，第十爱惜物命。佛教人要随缘而唔攀缘，佛菩萨自己圆圆满满咁做到啦，做出一个榜样俾我哋睇，敬重尊长。尤其是现代人所疏忽的，为什么要敬重？尊长是令我们学习敬重的一个对象，而实在佛的意思是要我们一切尊敬。为什么？因为尊敬是圣德，我们学佛目的是要造佛，点先能造佛？必须将圣德圆圆满满咁恢复过嚟，咁就自然成佛啦。佛唔系勉强成就嘅，系自然成就。佛喺大经上同我哋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我哋都是佛，而家唔系啦。咩原因唔系？我哋嘅思想、见解、行为违背咗圣德，所以就唔系佛。如果顺应圣德，咁就系佛啦。同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由此可知，佛教化众生，无非系教化人随顺圣德嘅啫。随顺圣德是自然的，违背圣德就是破坏自然。在佛法里面，有时不用自然这个名词，怕大家对这个名词有执着、有误会，用法语。法义是什么意思？同自然意思是一样的。法是一切诸法义，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老实说，现代我们对这个意思体会应该有相当的深度。 点解啊？大家常讲自然环境被破坏咗，自然环境就系我哋生活环境。自然环境被破坏，就是我们生活环境被破坏。我们现在生活已经觉得相当痛苦。不单止饮食里面包含住好多病菌，叫人食饭都提心吊胆。水里面亦含有毒素，甚至空气里面含有毒素。我哋呢个时代饮嘅水、呼吸嘅空气，不如古时候时代。古时候时代确实饮嘅是清泉，呼吸嘅是新鲜空气。呢种情形，我哋生活环境远远比唔上古人。被边个破坏？我哋自己破坏嘅。真的是自作自受，但是并不是我们人类通通都在这里做，少数做，多数人受连累。少数人发明，多数人贪图那少少着数，贪图那些咁多小利，不知后面有大灾难在后头。这种是愚痴，这种是真正无知。佛教人冇第样恢复圣德嘅啫，圣德是你本有嘅，你而家迷咗。无量的智慧德能不会现前，佛苦口婆心劝我们，智慧德能为什么不会现前？迷惑、愚痴，从痴迷里面生起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是非、人我、贪嗔痴慢，这些事都造业，那就是破坏自然环境，令我们自性本具的德能产生了障碍，不会现前。在这个时候，佛称那些人叫凡夫，只要将那些障碍除了，智慧德能又恢复了，那个人就叫佛菩萨。佛菩萨和众生差别就在这里，我们只要相信佛的话，理解佛的话，依照佛的话去做，就能恢复圣德。华严经普贤菩萨同我们提了十个修学纲领，第一条 礼敬诸佛，亦即是说真正修行要从礼敬诸佛开始。了凡先生在这里教我们敬重尊长，就是礼敬诸佛的落实。这种是初步落实，培养敬重的心，敬爱尊重，培养这个心，这种是圣德。然后以这种敬爱，真情的敬爱，真情的尊重，对待一切众生，亦再无分别，无执着，这种就是圣德的流露，这种就是普贤菩萨礼敬诸佛真正落实。只要这条能落实，其他九条就好做了，就不难了。你的生活，你的工作，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的思想言行，都是普贤行。亦就是普贤菩萨修行的办法，你得到了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普贤行是最殊胜的修行方法，那个方法能成佛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方法能明心见性。所谓成佛，就是明心见性。我们再细心思维，那些经论我们读得好多，讲起来我们都好熟悉并不陌生，但是始终没办法落实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行之不力。讲老实话，根本没有想到去实行，没有想到去实行，不只是行之不力，根本就没有去做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契入佛菩萨的境界。讲句老实话，十大愿王的真实意，我们了解得不透彻，并没有真正明白。真正明白，哪有不照做的道理的？ 补性先言，用这种方法来培养性德。人如果能敬重父母，敬重师长，敬重长辈，从这个地方落手容易，但是在现在就难了。现在的社会普遍崇尚自尊，不会尊重人，自大啊。所以傲慢的习性不断在这里增长，总是欺压人。这种心态是做极重的罪业，同圣德完全相违背。不学法已经就不堪了，学法还要这样做，边有不堕落的道理的？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佛为什么要这样教我们？那种教学法不是他创造的，不是他设计的，完全是顺应自然，完全是随顺性德。我们如果明白了解，自然能欢欢喜喜依教奉行，认真去学，在生活里面学习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学习，最后一条爱惜物命，这条老实说是劝我们要惜福，自性里面有无量的福德，我们在大经上看到华严里面讲的毗卢遮那佛的依正庄严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，那些福报不是修来的，清净的，亦即是说完全是自然的，那个自然生态一丝毫无破坏，无论是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美好到极处的。所以称之为极乐世界。在那种环境里面，佛菩萨为我们示现的仲是爱惜物命，何况我们凡夫未见性，自性的福报一丝毫都享受不到。我们现在享的福报是什么？从哪里来的？ 是从修得来的。就好像你有福报，你有财富，你有亿万财产，但是都在银行里面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行到街上想吃嘢挨饿，冇人俾嘢你食，点好？只好临时打工赚啲钱去食餐饭。临时打工赚啲钱食饭系修德啊！圣德虽然有，嗰个时候攞唔出嚟。凡夫就好似呢种状况啦，我哋收嗰啲咁多福德，你如果唔爱惜，咁福好快就享完。古人有句话讲得好啊，六尽人亡。六是什么福报啊？人寿命很长，你有八九十岁寿命，你那八九十岁的福报五六十岁就享完了，不知道惜福享完了，享完了虽然有寿命亦要死，福没了了。由此可知，惜福重要。懂得惜福的人，寿命虽然到了，福未享完，未享完他不会死，他寿命自然延长。为什么？福未享完，他还有余福。所以我哋常讲添福添寿，添福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自己识修福，一个是自己会识福，又识修福又会识福，佢寿命当然就延长啦。呢个是一定嘅道理嘅。如佛都教我哋要节俭，爱惜物命。呢、这个物命特别系指动物。呢句里头就包含咗唔杀生，更进一步。不食众生肉，不食众生肉是食福，食众生肉不要以为它很平常，社会上大家都吃的嘛，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你吃他八两，将来要还他半斤。不是说吃完就没事，吃完很麻烦的。你这一生吃了几多动物的肉，你要很多生才能还得尽。所以人生难得而易失，失了人生再得人生不容易。就讲个最简单的，这一生吃了几多众生肉，来生再变畜生，生生世世变畜生还债，通通还完晒，咁才能再得人生。你去想下这种事情几麻烦呢？世间人不知道这种厉害， 佛菩萨之道，真正修行人之道，唔同众生结冤仇，唔同任何人有债务上纠纷，人哋争我嘅唔要啦。咁好啊，要点呢？你仲去讨债，你来生仲要同佢两个碰头，唔要啦，数结清。争人嘅要快啲还，还得好爽快。我哋菩提道上就冇障碍，往生就走得潇洒，走得自在。冤亲债主唔会嚟刁难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你唔知惜福，咁点得呢？惜福点点滴滴都要爱惜，要养成习惯啊！我第一次去加拿大温哥华讲经，嗰边啲同修同我讲，话温哥华有一位大护法供养宣化法师一等大厦，当时嗰等大厦值100万，我去参观过，美金100万。咩原因供养嘅呢？同一台食饭，见到宣化法师用一张纸巾，就是抹嘴嘅纸巾，用咗8次，用一次接起嚟，用咗8次，佢受到感动，共养100万。惜福嘅告报啊，宣化法师喺美国好多大城市都有道场，福报大。福报从边度嚟嘅？惜福，佢真嘅节俭，真嘅惜福。自己生活确实节俭，人哋做唔到嘅。佢哋日中一食，不倒单，房里头冇床，厕街好严。这些地方值得我们赞叹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他讲的那些神通，那我们就不赞叹他。但是在持戒、惜福那方面，我们应该要向他学习。呢10条，我哋简单就同各位同修介绍到呢度。呢个注解里面讲得非常详细，大家自己可以参考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就讲到呢度。